《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八章，多比的报偿，第五十六集。 他拧开门，家养小精灵慌忙跑了过来，马尔夫先生一脚把他踢出门去。他们可以听见多比痛苦的尖叫声沿着走廊一路传来。哈利站在那里苦苦地思索了片刻，然后他有了主意。 邓布利多教授， 他匆匆忙忙地说， 请问我能把这本日记还给马尔福先生吗？ 当然可以，哈利，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 不过可得快一点儿，别忘了还有宴会呢。 哈利一把抓过日记本，冲出了办公室。他听见多比痛苦的惨叫声绕过拐角越来越远了。哈利一边心里怀疑这个计划能不能行得通，一边飞快地脱掉一只鞋，扯下黏糊糊的臭袜子，把日记本塞了进去，然后他沿着黑暗的走廊飞奔。就在那两个人要下楼梯时，他追上了他们。 马尔福先生， 他喘着气说，一个踉跄刹住脚步。 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 他把那只臭烘烘的袜子硬塞进了卢修斯·马尔福手里。 这是神。 马尔福先生扯掉日记本上的袜子扔到一边，怒气冲冲地看了看被毁坏的日记本，又看了看哈利。 哈利波特，总有一天你会遭到和你父母同样的下场， 他轻声说。 他们当年就是爱管闲事的傻瓜。 他转身要走。 快来，多比，听见没有，快点儿！ 可是多比没有动弹，他高高的举起哈利那只黏糊糊的臭袜子，激动地看着他，就好像那是一件无价之宝。 主人给了多比一只袜子， 家养小精灵惊讶地说， 主人把袜子给了多比。 什么？ 马尔福先生恼火地说， 你说什么？ 多比得到了一只袜子， 多比不敢相信地说， 是主人扔的，多比接住了，多比自由了。 卢修斯·马尔福呆呆地站在那里，瞪着家养小精灵，然后他突然向哈利扑去。 你害得我失去了我的家谱，小子！ 可是多比喊道， 不许你伤害哈利波特！ 只听邦的一声巨响，马尔福先生向后倒去，他跌跌撞撞一步三级地冲下楼梯，最后狼狈地瘫倒在下边的平台上。他挣扎着站起来，脸色铁青，抽出了魔杖，可是多比举起了一根修长的很有威慑力的手指。 你可以走了， 他指着下边的马尔福先生凶狠地说， 永远不许你碰哈利波特，你现在可以走了。 卢修斯·马尔福没有别的办法，他怒气冲冲地瞪了他们俩最后一眼，用斗篷裹住身体，匆匆地消失了。 哈利波特解放了多比， 小精灵用刺耳的尖声说，抬头望着哈利。月光从最近的一扇窗户洒进来，映照着他圆鼓鼓的眼睛。 哈利波特，是多比获得了自由。 我没做什么，多比。 哈利咧着嘴笑了，说道， 只要你答应我，别再试图来保护我了。 小精灵丑陋的棕红色脸上突然绽开了一个灿烂的微笑，露出满口的牙齿。 我只有一个问题，多比。 当多比用颤抖的手穿上哈利的袜子时，哈利说， 你曾经告诉过我，这一切都与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无关，记得吗？可是 这是一个暗示，先生。 多比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就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似的。 多比在给你一个暗示，黑魔头在他更名改姓之前是可以提名字的，他的名字可以随便使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哈利勉强地说。 好吧，我得走了，他们在开宴会呢，我的朋友赫敏也该苏醒过来了。 多比伸出双臂抱住哈利的腰，紧紧地搂了他一下。 啜泣着说： 别了，哈利波特。 随着最后一声爆响，多比消失了。哈利曾经参加过霍格沃茨的几次宴会，但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奇妙。大家都穿着睡衣，庆祝活动持续了整整一晚。令人难忘的情景太多了，赫敏向他跑来尖叫着： 你解出来了，你解出来了。 贾斯廷匆匆地从赫奇帕奇的餐桌上赶过来，攥着他的手，没完没了地道歉，说当初不该怀疑他。海格在凌晨3:30的时候出现了，用力拍打着哈利和罗恩的肩膀，拍得他们吃不住劲，跌倒在装甜食的盘子上。他和罗恩获得的那400分，使格兰芬多在学院杯中卫冕成功。麦格教授站起来告诉他们，学校为了款待大家，决定取消考试。 哦，不！ 赫敏说。邓布利多宣布，很不幸，洛哈特教授下学期不能回来了，因为他需要出去找回他的记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爆发出一片欢呼，好几位老师也在叫好。在这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中，哈利真不知道哪一件最精彩、最美妙。 真遗憾。 罗恩给自己拿了一块果酱炸面圈，说道： 我倒是越来越喜欢洛哈特了。 夏季学期剩下来的那段日子，是在一片耀眼的阳光中度过的。霍格沃茨恢复了正常，只有几个小小的变化。黑魔法防御术的课程取消了。 反正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实践。 罗恩对闷闷不乐的赫敏说。卢修斯·马尔福被开除出了学校董事会。德拉克再也不在学校里趾高气扬地到处走来走去，就好像他是这里的主人似的。相反，他现在整天阴沉着脸，似乎心里充满了怨恨。另一方面，金妮·维斯莱又恢复了活泼开朗的性格。一转眼，他们就要乘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回家了。哈利、罗恩、赫敏、弗雷德、乔治和金妮单独占了一个包厢。他们充分利用放假前允许使用魔法的最后几个小时，玩了噼啪爆炸牌，燃放了弗雷德和乔治的最后几支费里拔烟火，还互相练习了用魔法解除对方的武器。这一套魔法，哈利现在做起来已经很熟练了。列车快要到达国王十字车站时，哈利突然想起了什么。 金妮，那天你看见珀西在做什么？他不许你告诉任何人。 你问那个呀？ 金妮咯咯笑着说。 是这样，珀西交了一个女朋友。 弗雷德把一摞书掉在了乔治头上。 什么？ 是拉文克劳的局长，叫佩内洛·克里瓦特。 金妮说， 去年暑假珀西就是给他写了那么多信。珀西一直在学校的各个地方跟他秘密约会。一天，我撞见他们在一间空教室里接吻。当佩内洛，你们知道，遭到袭击后，珀西难过极了。你们不会取笑他吧？会吗？ 他不安地问。 做梦也不会这么想， 弗雷德说。不过看他那副高兴的样子，就好像他的生日提前到来了。 绝对不会。 乔治回答，一边偷偷地笑着。霍格沃茨特快列车渐渐放慢速度，终于停住了。哈利抽出他的羽毛笔和一张羊皮纸，转向罗恩和赫敏。 这叫电话号码。 他对罗恩说，把号码草草地写了两遍，然后把羊皮纸一撕为二，分别递给他们两人。 去年夏天，我对你爸爸说过怎么用电话，他会明白的。往德斯里家给我打电话，好吗？整整两个月只跟达利说话，我可受不了。 你姨妈和姨父听了你今年做的这些事情之后， 赫敏说。这时他们已下了火车，加入拥挤的人流，慢慢向那道被施了魔法的隔墙走去。 肯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是吗？ 骄傲？ 哈利说。 难道你糊涂了吗？如果他们听说我好多次差点死掉，却居然死里逃生了，肯定会气坏了的。 然后，他们一起通过出口处，返回了麻瓜世界。 《哈利波特与密室》，作者 J.K. 罗琳，演播江广涛、刘晓倩、于浩威，由喜马拉雅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 欢迎乘坐骑士公共汽车，用于运送陷入困境的巫师的紧急交通工具。你只要伸出拿魔杖的手，登上车来，我们就能把你送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当骑士巴士在黑暗中冲撞，并在哈利面前尖叫停住时，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开始了不同寻常的又一年。大屠杀凶手，同时也是伏地魔的追随者小天狼星布莱克正在逃亡，人们说他要去追捕哈利。在哈利的第一堂占卜课上，特里劳尼教授在哈利的茶叶中看到了死亡的预兆。但也许最可怕的是，在校园里巡游的摄魂怪以及他们吸食灵魂的吻。文字版权 J.K. 罗琳1998，翻译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录音版权波特莫尔股份有限公司2022。 Wizarding World and related trademarks, characters, names and indicia are trademark and copyright Warner Brothers Entertainment Incorporated. Wizarding World publishing and theatrical stage rights are copyright J.K. Rowling. All rights reserved.